对，您介绍一下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出租房，那么户主把这个房租给了租客，那么租客租了三个月就悄悄地离开了。 哦， 为什么？您也看到了，这里边太脏了。这我觉得这个租客是宁可住的垃圾堆也不会住的这地方。 那么说租客还是很有气节的。 租客也是实在是被自己给怄的怄不下去了。 您觉得租客呢这种做法合适吗？ 租客这种做法反正搁我呢，我是私下我是跟他没完啊。当然了，这个租客就连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后来悄悄的呢，寄了一笔钱给这个房主啊，寄了1500。 哦，1500。 哦，那您收到了1500吗？ 哎，还是我的房啊。 好，那那位您一直假装现场记者的这位朋友，你好。 他不是记者呀、啊。你聊 别 问题， 没事，民警同志，我这是随便问您两句，这不是闲聊天吗？我看着可乐，刚才乐的也是我 啊，也是你，那就好办了。 哎， 跟我回一趟吧。 哎，别， 那您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吧。 好， 您怎么看呢？这个房间？ 哎呦，我觉得啊，这是我有史以来见到的最脏的房间啊！ 真的呀？ 哦，你回去跟我做个笔录。 现场我们采访了其他几位，有人说呀，这房东可以扣押金啊。还有的说，这宁愿赔上1500加上道歉，也不花300找个钟点工，这土豪太不会动脑筋了。我们采访了快乐大街876号的王大磊，你好。咱们这条胡同都知道您是最懒的，那么 谁说我是最懒的？那就算我懒，我也知道倒垃圾。 对，您还知道道歉， 我就知道你嘴欠。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法治现场。艺校18岁的学生小美，挺爱美的。这不跟别的同学一比呢，觉得自己的鼻梁有点低，于是呢决定做隆鼻手术，心里琢磨着一定要艳压群芳。 艳压群芳这词儿用得好。 超过他们班上的刘小飞、李立群、蔡萌萌、周星星。但是没成想啊，手术做完了，您再瞧小美这张脸，特写。 哎呦， 这是什么呀？ 一个鼻孔朝上，一个鼻孔朝下。为什么呢？小美认为是医生没有做深入的检查就让她手术，手术中因为鼻骨黏骨膜撕裂停止手术，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现在小美手术后鼻孔出现明显变形，严重不对称，这样的手术影响她的外貌，让她更加自卑了。她心里琢磨，这回是没法艳压群芳了，可怎么办呢？得起诉他们吧。这不，小美正在起诉医院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各项费用共计80万元。千万不能找那些不正规的美容医院进行医疗手术，这样的后果谁能够承受啊？ 说的是，这种程度心里是承受不了的。大伟哥，你怎么能挺住来呢？ 看惯了就好了。 还是自身的条件好啊。 中学， 咱赶紧走吧，快迟到了。 快点吧，你看你跟人净说，你看我这腿都紧倒了。 你紧倒你也跟不上我， 你听，上课铃响了吧？ 快点吧， 都赖你，你也没跑过我。 不， 你很喘的。 请进。王大辉、于大宝，这是你们这个学期第几次迟到？ 第一次。再加一次，第三次。 什么态度？ 第三次。 老师，这都怪他，他走得慢，你知道吗？ 你们俩老飙一块来干嘛？ 我们不是住得近吗？老师， 住近。 他早上起来他不起床。 迟到的对了，全班同学因为你们迟到。 啊， 您发现 是因为我们迟到 的。就我们来了。 当然是来早了是吧？ 对呀、啊、全班同学都因为我们俩迟到。 我没说完呢。全班同学因为你们迟到受到了影响。 受到什么影 响 了？ 老师是个认真的人，队列缺角老师很难受。 老师，那您 不是您不会让个人补一下吗？ 对啊， 怎么补？老师看得百爪挠心。 哎呦，老师您有强迫症吗？ 老师，这也没大碍， 关键是耽误学习。 那老师我， 你是老认错就不改， 我改 成了。老师今天呢也不罚你们太多。 好，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哎，但是老师还得说一下到底怎么罚啊？ 还罚？ 简单点吧， 你们俩是想罚成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 我 不一样， 罚 那我肯定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能跟他一样。 一样 他老师，我这个他得，我毕竟比他先来了一几秒钟， 不是他， 我得那什么。 对，老师 少罚我， 肯定有简单的，简单老师给我。老师，您 还吧， 您干嘛呢？您这是、 啊、要左手还是要右手？ 啊、抓阄，抓阄啊！ 老师， 您这么 难做题，我要左手。 好，给。 画一百个兵马俑， 抄一千遍兵。 对。你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选择了你们惩罚的方式啊！ 不是老师， 这不是我们自己要选的吗？ 你来写一千遍"biang biang"字怎么写呢？哎，就是陕西的那个 "biang biang" 面，哎，那个面很好吃的，关中的一种传统面食。 不是老师， 磨成的这个面粉呀， 老师，我不关心这面怎么做， 老师 不关心。 我们关心这字儿。 哎，这个字儿怎么写？血宝盖底下呢，四个繁体字，中间一个言的繁体字，底下一个长的繁体字，一个马的繁体字，一个长的繁体字，两边呢一个月，一个竖里道，底下一个心，然后最后一个走针，很好写啊。 还好写，老师您说都不好说呀。 老师这个让他抄吧，没关系 啊。我这 他倒是有功了， 没听说过。 抄啊， 反正 一百遍啊。哎，刚才说是一千遍是吧？ 百遍。 先来一百遍吧，我瞧瞧。 不是老师，那我这为什么上课跟画兵马俑都不挨着呀？ 哎，这没关系啊，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绘画能力。 你知足吧，你那是画画，我这是写字儿。 但是注意啊，咱们这个兵马俑呢，你也知道，每个人长得是不一样的， 形态各异。 哎，有跪着的，有站着的，有胡子的。 对， 有脸绷着的。 那意思，我得画出这个区别来是吗？ 对，画一百个就行啊。 对。 哦，画一百个就行啊。 嗯， 对，老师，我知道还有一个拉马车的呢。 哎。也可以， 你就别出主意。你那边字好写的是吧？写完了， 那你们就开始吧。老师就继续讲课了啊。 啊，老师讲课咱们， 老师讲课咱们就写啊。好， 行。今天呢，咱们说说这个边字啊。边字呢，其实呢，同学们输入电脑会发现这个拼音都找不着这字啊。 拼音。 但是 老师没有，你怎么罚他？ 哎，这个边边面又名裤带面。哦，大家别以为是拿裤子袋子做的。 啥也没这么认为，拿裤袋子做面呀？ 其实也就指着它的宽厚度，很好吃。哎呀，加上 老师热爱这面， 老师太饿了。 味精、花椒、辣子。 老师，咱们这是厨子的课呀。 反正我这个面汤里面。 老师，大家别讲彪彪面了，咱讲会兵马俑赢吗？ 兵马俑，当然这个兵马俑就不能加辣子了啊。 辣兵马俑。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情改自一个真实的新闻，成都的一个老师因为学生上课迟到，就拔抄了一千遍的彪那个字儿。彪字怎么写呢？哎呀，说起来都复杂，大家那个要么去吃碗面瞧瞧。 吃面怎么瞧？ 比我说的都简单。 他那价目表上肯定写着呢。 哎，万一要写拼音呢？彪。 那这个年轻老师呢，也告诉记者啊，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出勤率和准点率，因为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会影响他们的终生。但是让他头疼的是，不管怎么强调，总会有同学时不时迟到。 对迟到的学生啊，他会要求抄一千个英文单词作为处罚。但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中啊，老师发现这种方式啊存在缺陷。原来这个学生在学习英文本来就是要抄写单词的，但有些学生呢一天还不止抄写一千个单词，所以这样的措施啊没有起到这个预想到的告诫和警示的作用。 所以今年国庆节的时候，这位老师在西安旅游，找到了他认为更合适的抄写代替品，这个彪字。他觉得这个字儿特别有意思，结构复杂又富有文化内涵，比抄写英文单词有意思多了。 而且老师告诉你们为什么叫彪呢？ 为什么呢老师？ 因为面在入嘴的时候，嘴边会发出一种类似的声音啊。 哎，这没有彪的 事，这没有彪啊。 哎，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是源于妇女们洗衣服的时候用棒槌捶打湿衣服，这样的一种声音。面团放在石头上，早先啊用棍棒先把它打了，打得很光滑，光滑完的抻的那弯路切的跟裤带一样松啊，不是跟裤带一样宽。然后 老师是宽 裤带一样松。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 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家宝的笑啊特别逗，这个他一猛的学不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到大笑的状态，他是狂笑的时候才出现那个状态。 狂笑啊，行行，我知道，一般是家畜那栏里。 没有，走错了，出来吧，哪有这个声音、 然后他哥哥小柱的笑呢恰恰相反， 对、 他不是内抽气儿， 他是外放气儿， 外放气那是那等， 还是、你看 还是家畜俩的啊？他们哥俩应该都是会下蛋的， 没听说过，每一个人的笑声都不一样。 大磊狂笑的时候没声儿， 就没有事儿，就开始哭， 掉眼泪，抹眼泪， 没有喘上气， 这是上呼吸机， 还得抢救。 你们这个笑呢，虽然说是都古怪，但是比不得。 小三没说他的乐， 对， 你听见了吗？ 看着了。 就特别突然，冷不丁的那样， 冷不防， 吓你一跳。 对， 那也没小齐那笑厉害呀、 小齐是 吧？小齐那不是家里来贼了吗？就因为他乐那贼吓得不轻。 啊，这贼怕乐。 反正小齐也是，平时一笑吧，他可忽悠忽悠的，你忘了？ 忽悠 忽悠，怎么乐？这是忽悠吗？哎，这 真能吓一跳，这不用看什么剧了。 你们俩干嘛？都在祈祷吗？双手捂着心脏。 是， 这不是祈祷，这是我们心里有点承受不了， 心都出来了。 夜深人静的， 甭夜深人静，大白天都不行。 本来这贼呢说暗生生的哈，他这贼好静，平时就喜欢这个听点。 没有贼好热闹的，贼好静。 我头一回听说这他贼好静。 是啊，100多个人贼不好进去。 这个贼平时的性格上呢，爱听个古曲啊， 传统的老贼啊。 传统老贼，下面有请传统老贼 上台鞠躬。 这回啊 是个艺名啊， 艺感型，你一下来他容易紧张，本来想敲不巧动呢就把东西拿来得了，是吧？ 哪个贼都拿一下， 回去再放点这个冥想音乐哈，这一天就愉快的度过了。 这冥想的音乐， 洗完净了。哎呀，结果来了他们家以后，正赶上小七看电视呢。反正小七看的吧是正在兴头上。忽然一声怪笑。 哎呦，这真太怪了。 结果呢，这小偷吓得不轻啊，这神经一下官能这个紊乱了， 紊乱了， 碰到东西响了一声，啪嗒。这个时候小七说：“谁呀？”正好跟那小偷打一照面， 哎呦， 亲上了， 基本上是这个 俩干嘛的？ 我没听，这太近了，是太近了， 太近了，俩脸凑的， 哎呦，那是不是就 基本上一团热气冲鼻子而来啊？ 哎呦，那赶紧扭身躲开、 小偷一下子又紊乱了， 吹晕了， 差点跳楼。当然了，这个时候群众们都出现了， 哎呦， 群众都埋伏好了。 专门就为抓他， 反正一声怪叫大家都出现了啊。一时把这小偷就抓住了。所以呢，一声怪笑，看剧狂笑，小偷竟被捕获了，这也是一件奇事儿啊。胡奶奶就说了，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干什么都是干不好的。 所以 当然奶奶这么说呢有点不分是非哈，所以奶奶又重新说了一遍，这是防贼的新技能啊。 哎呦，我知道，这奶奶也能防贼啊。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烩、 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雷、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这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花跟男朋友打起来了，一着急就说：“男的都是骗子，除非你说你不是男的。”那男的也急了：“哎，没问题，我不是男的，怎么着吧？”小花一听：“你听，你是个骗子吧？” 王大磊特别会聊天。那天杨洋问王大磊：“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王大磊立刻说：“当然会了，谁家100来斤的肉丢了不知道找啊？”一般呀，到夏天的时候啊，周飞跟朋友们滑板打球，这之后啊容易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周飞的观点就是切记立刻去买冰饮料喝，要稍坐一会儿，看看朋友是不是会忍不住先去买。